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老爸，银行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8-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难道你以为那本笔记本会那么轻易地被你找到吗？你不觉得把那本记载着我当年罪过的笔记本找出来是一件非常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吗？你觉得我会把自己记录自己犯罪证据的东西放在那么显眼的地方吗？ 没错， 那本笔记本是我原本放在抽屉底层的。昨天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在想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我豁然开朗。于是在你洗澡的时候，我到书房里把那本笔记本从抽屉的底层拿出来，故意放在桌面上。我知道入夜之后水谷有理会到书房找资料，我是特意让你看到那本笔记的。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向你来忏悔自己的罪行，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谅。真的，我杀害了你的父亲，我怎么敢奢望你的原谅呢？跟你认识了两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把你当成了贝贝的影子，因为我太爱贝贝了，我深信自己一辈子只会爱他一个。尽管他已经去世了，我们永远无法相见，但我仍然爱着他，就像杨过对小龙女一样，天荒地老，此情不变。尽管你跟他毫无关系，只是笑容和样貌跟他有点相像，可是我也心动不已。我不分昼夜地跟你 MSN， 千里迢迢跑到日本跟你见面，就像是陆无双的陈荣跟小龙女微有相似之处，杨过便会为了他奋身去敌，护行千里一般。可是去年在见你之后，在跟你度过了那个令我无法忘怀的两个星期之后，我的心竟然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我不肯承认在我的内心深处真的已经爱上了你，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回国以后，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生活，我偶尔会想起贝贝，想起乐坚，但是更多的时候我竟然想着你。你逐渐从贝贝的影子中跳脱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女孩，一个真正被我爱着的女孩。我的心里很矛盾，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关系，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贝贝完全放下，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高嘉勇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了，眼圈也有点红。至于我，水谷有理会，这个来自遥远的日本的女孩，这个为了调查父亲失踪真相的人，这个接近了高家勇只是为了寻找他父亲下落的人，我竟然此刻泪流满面。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那个叫做慕容思贤的男青年走到门前，把门打开，走进来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思璇，不好意思啊，局里有些事耽搁了，所以才来。那个男人说道。哦， 慕容思璇应了一声，接着他指了指那个男人对高家勇说：郑天威，刑警。什么？这个男人是个警察？高家勇向那个男人点了点头。郑刑警你好，我叫高家勇。郑刑警嗯了一声问道：是你要自首啊？是的。大体情况思璇已经跟我说了，你现在可以走了吗？我带你回公安局做一份口供吧。可以了，不过请你稍等一下。高家勇转过身子走到水谷有理会的身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高家勇看着正在哭泣的水谷有理会笑了笑。昨天晚上我想得很清楚，我决定要自首，我要坦诚自己当年的罪过，让你父亲得到安息。我之前一直没有去自首，不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也不是因为害怕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只是害怕乐仙没人照顾。现在他长大成人，懂得自己照顾自己，我便可以无牵无挂地离开了。之前我已经跟思璇说过你的事，我还让他看过我和你在日本的时候合拍的照片。不知怎么的，虽然我跟思璇认识的不久，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值得信任的朋友，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把事情都说给他听，我知道他会帮我。当我知道思璇认识一些刑警，我就开始让他帮我联系，并请他和他的刑警朋友今天晚上到这里来把我带回公安局。离开以前，我想亲自下厨为你做一顿饭，我想跟你好好的享用最后的晚餐。只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后的晚餐却演变成了这样。高家勇还没有说完，水谷有理会已经紧紧地抱住了他，那止不住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爱子，我还是喜欢你这个名字，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乐坚，我希望你们能够快乐的生活下去，不要把我和你的事告诉他，也不要让他知道九高爱子这个名字。从下一秒开始，就让九高爱子永远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水谷有理会，你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叫高乐坚，你们会拥有幸福的生活，那是你应得的。谢谢你让我度过了一段如此难忘而快乐的日子，谢谢。高家勇的心灵终于得到了解脱，他的人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今以后，不论他身在何处，他都没有任何牵挂了。他所深爱着的人们，贝贝、乐坚，还有九高爱子，他们都将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虽然他不能留在他们的身边，但是他却能时时刻刻地祝福他们。对于高家勇来说，这样的深爱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足够了，而对于自己更加应该满足。感谢上天把高家勇带到这个世界上，也感谢这个世界让他感受过那些真挚的爱过的人们。当高家勇和慕容思璇以及郑刑警离去之后的十多分钟，早川信代才悠悠转醒。发生了什么事啊，表姐？信代左手揉着眼睛，右手轻轻地敲打着脑袋。水谷有理会二话没说，搂他在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表姐，你没事吧？怎么了？高叔叔呢？水谷有理会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在哭，直到手机传来了短信铃声。水谷有理会擦干了眼泪，用颤抖的手打开短信，上面写着：有理会，我好想你，你有想我吗？落款是乐坚。水谷有理会深呼吸了一口气，回复道：我们一定能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对吧？在短信发出的那一刹那，水谷有理会心中百感交集，手机滑落在地上，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吧。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们讲述的有理会的复仇的故事。下面请听悬疑推理故事《魔环》。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当中的出场人物。沈芝，女，25岁，职业是保险公司职员。王健，男，28岁，沈芝的前男友，无业。肖婉山，24岁，4S 店市场部经理。杨艳荣，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策划部主管。孙振，28岁，网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策划部主管，现无业。霍奇霞，24岁， L 市刑警支队刑警。于神，21岁， L 市大学大三学生，自称魔术师一名。慕容思炫，20岁，自由职业。以及一个身份不明的活尸。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本篇小说中的凶手出现在以上人物一览表中，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你们要听到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人会是凶手，有人会是死者，这些人都出现在我刚才念过的这些名字当中。闹铃的声音接连不断，急促而响亮，把处于睡梦之中的余神一下子给吓醒了。啊，我是白痴吗？明明在放暑假，干嘛那么早把自己弄醒啊？余神一边咒骂着自己，一边把闹钟按停。由于近来经常到杀人吧玩杀人游戏，每每夜深两三点才回到家，偶尔甚至会玩通宵，因此这段时间余神的精神委实欠佳。虽然每天都睡到午后三更才起床，但是身体仍然十分疲倦。还有十多天就要开学了，余神想着应该要结束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于是要在开学之前把这生物钟给调回正常。他昨天晚上终于下定决心不去杀人吧玩游戏了，也不上网聊天，10点钟就早早的上床睡觉了。他把闹铃的声音调在了今天早上8点钟响起，然后他准备早早的起来到公园去散步。可是唉，生物钟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一时半刻就调回来呢？余神虽然昨天晚上10点钟就上床了，可是直到深夜3点才迷迷糊糊的入睡。于是今天早上闹钟铃声响起的时候，好吧，这小小的闹铃声在睡魔面前就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了。 起床啦，起床啦，懒猪快点起床啦。 被睡魔所控制的余神刚把闹钟制服，这手机闹铃又响了起来。他大爷的！余神用被子捂住了脑袋，然而手机的闹铃声像是具备了魔力似的，穿过了被子的阻挡，直刺余神的大脑。几十秒之后，余神是忍无可忍，我靠！他大骂了一声，从床上跳了起来，想要把手机制服。可是找了半天才发现手机被锁在了抽屉里，而抽屉的钥匙则被他藏在了大厅的沙发底下。等余神找到钥匙打开抽屉制服了手机之后，这睡意已经消除了大半。靠，混蛋，我昨天晚上怎么想的这么周到？这简直就是自己在算计自己嘛。他一边用各种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昨天晚上的自己，一边又重新爬上大床，紧闭双眼放松神经，想要挽回那已经跑掉一半的瞌睡虫。过了几分钟，他的意识逐渐模糊，慢慢的进入了梦乡。然而就在他半睡半醒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毫无征兆的传了过来。我的天哪，你得要我死啊！拜托老天爷，你让我死就说一声，不要这么折磨我啊！余神大吼着，可是那拍门声响个不停，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那拍门的人似乎是越来越着急， 好像正在被人追杀似的，恨不得能马上躲进来。于是无奈坐起身子，摇晃了一下脑袋，接着走下床去。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走到大门前，用很不耐烦的语气问道：谁呀？ 警察。 门外一个男人用干脆的语气回答道。与此同时，拍门声也停了下来。什么？于神那双浓密而尖锐的眉毛微微一皱，心中暗想道：警察？是真正的警察吗？他来找我干什么呀？在我的印象中，我好像没做什么坏事啊，难不成泡美眉也违法了？于神一边想着，一边把木门打开。隔着铁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23-24岁的男子。这个男人神采奕奕，他眉宇之间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你好。 男人说道，我是市刑警支队的刑警霍奇霞，这是我的证件。 哦。 于神淡淡的应道，这时的他已经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心中恢复了冷静，而神情则有点冷漠。 方便让我进来吗？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霍刑警说道。 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 于神漫不经心的回答。 这。 霍刑警微微一愣。 证件不能给你，但是我可以拿在手上让你看看清楚。 算了算了，反正我也没见过真正的警察证件，也无法辨认你的证件是真是假。说完他就把铁门打开，让霍奇霞进来了。霍刑警走进屋子，目光如闪电一般的把整间屋子扫了一遍，然后他淡淡一笑，很有礼貌地说， 这么早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问完我就会离开。 问吧问吧，反正我已经醒了。 不着急，你慢慢问吧。 于神有点赌气地说道。霍奇霞笑了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张照片，指着照片上的其中一个人问道， 请问你有见过这个女人吗？ 照片上有两个女孩子，一个看起来21-22岁，一个看起来24-25岁，两个人长得有些相像，他们手挽着手，神情十分的亲密。霍刑警所指的就是那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女子。 有啊。 于神只瞧了那照片一眼，就想也不想地回答道，这个女的叫沈芝，就住在我隔壁。这照片上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是沈芝的妹妹，沈芝和她妹妹以及她的妈妈，母女三个人本来是住在一起的，不过上个月沈芝的妹妹死了，听说是自杀的。霍刑警半张着嘴听于神一口气儿把话说完，定了定神，有点感慨地说道， 我只是问了你一个问题，你就给我提供了这么多信息，哈，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合作，那我们办事可就方便多了。 于神呵呵一笑，嗨，对了，霍刑警，沈芝她怎么了？你们不会是调查到她妹妹原来不是自杀的，而是被杀死的，而犯罪嫌疑人就是沈芝，因此现在要来逮捕她吧？是不是他已经跑了？你们向我问他的事情，是不是想知道他逃到哪儿去了？其实我跟他不算太熟，我让我想一想啊，我觉得他有可能…… 好了， 霍奇霞忍不住打断了于神的话， 事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啊？于神舔了舔嘴，那你们为什么要问沈芝的事儿啊？ 因为…… 霍奇霞微微地叹了一口气，严肃地说道，他死了。 啊？什么？ 于神露出了一个惊讶的表情，他死了？他怎么会死了呢？ 什么时候的事？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啊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今天凌晨。 不会是自杀吧？他妹妹一个月前就自杀了，现在连沈芝也自杀了，难道他们两个人都受了诅咒？哦对了，于神打断了自己的话，你没说他是自杀。霍刑警点了点头， 的确不是自杀的，他是被人谋杀致死。据我们初步推断，犯人持有沈芝家的钥匙，他在今天的凌晨时分潜入沈芝的家，用水果刀把沈芝一刀刺死，行凶以后犯人悄悄离开，并没有惊动沈芝的母亲。沈芝的母亲今天早上6点多钟起床的时候才发现了沈芝的尸体，接着就立刻打电话报警。 哦。 于神一边听着一边点头。等霍奇侠说完之后，他稍微思索了一下，问道：具体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现场有留下什么线索吗？ 对不起，详细情况我不方便向你透露。 霍奇侠直截了当地说。 哦， 云神点了点头。那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是的，我想请问你，今天凌晨2点到3点这段时间，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响动？ 哦，原来死亡的具体时间是在今天凌晨的2点到3点之间啊。鱼神为自己又获得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而满意的点了点头。那段时间我应该还没睡着，但是我真的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正如你所说，凶手具备沈之家的钥匙，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沈之的家，当然不会发出什么巨大的声响了。而凶手要杀的是正在睡梦之中没有任何抵抗力甚至没有意识的沈之，他只需要用手帕捂住沈之的嘴，再一刀刺进沈之的心脏，就能干净利落地把沈之给杀掉了。 这个霍刑警，你可别误会啊，我所说出来的细节部分那都是我猜想的而已，如果我是凶手，绝对不会在警察面前对自己犯下的案件这样滔滔不绝的，你说对吧？ 于神堪堪地解释道。 我没说你是犯人，不过我想问你一句，今天凌晨2点到3点之间你有不在场证明吗？ 啊，你说什么？于神笑出了声来。 霍刑警啊，那是凌晨啊，正常人都该在家睡觉吧，哪会有不在场证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有不在场证明，那反而会更加可疑啊。你说的也对。 于神点了点头，接着又说，还有，我虽然跟沈志认识，但是不熟，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矛盾，我完全没有杀人动机嘛。 好了，霍刑警怕于神又说个没完没了，于是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很感谢你跟警方合作，如果有需要我还会再找你的。 霍刑警说完后退了一步，转过身子想要离开。 哎，你要走了？ 于神叫住了霍奇侠。 你有什么事吗？ 霍奇侠转过身来。 嘿嘿，是这样的。 于神露出了一个带着一点邪气的笑容。刚才你把沈志和他妹妹的照片都拿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你口袋里还放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个黑色的打火机。如果我的推理没有错，那个打火机应该是你们在凶案现场找到的吧，也就是说那个打火机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来的。 于神的话只说了一半，霍奇侠就露出了吃惊的表情。等于神把话说完，这霍奇侠的表情更是微微的呆住了。过了好几秒之后，霍奇侠才回过神来。 你的眼力可真好。 嗨，一眼观七，这是魔术师的基本要求。于神自豪地说道。好了，先不说这个，我是想告诉你，我认识那个黑色的打火机，你把打火机拿出来看看上面是不是有 MFC 三个英文字母。霍奇侠一听，赶紧把口袋中的塑料袋拿出来，一看这塑料袋中的打火机果然刻着 MFC 三个英文字母。 真的是？ 霍奇侠神情有些紧张，他平日里虽然处事冷静，可毕竟年轻，加入刑警支队的时间也不长，在调查案件中突然发现如此重要的线索，难免会稍稍感到兴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查违章就用平安好车主 APP， 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9。摩尔龙。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